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2月12号是达尔文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达尔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专业人士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他就是高原。高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谈到达尔文，在科学界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没错，在整个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史的研究当中，达尔文都是一座丰碑，所以我们每次提到达尔文呢，就是血液沸腾。 说到了达尔文啊，如果是大家对博物学稍微了解的一些的朋友，也知道他同样在博物学领域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哎，所以啊，高原，咱们今天把博物学和科普这样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博物学。其实呢，博物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在很早很早以前呢，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了。那么所谓博物学，就是博识啊，多学，那么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动物、植物、矿物、岩石，包括观察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博物学的范畴。那么早期的博物学呢，是以描述、对比、观察、测量、绘画这些基本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那么很多人说呢，博物学呢是科学之母。好多时候呢，可能科学的分科，比如说后期又分出了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矿物学，但是在之初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博物学。 其实啊，说到了博物学，它后来有那么多的细的划分啊，也是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对科学的掌握啊，并不像现在这样的深刻和细致。那么因为所需要了解的知识少，所以博物学的这样的一些大咖啊，或者说大牌就容易诞生。而现在每一个学科都已经是深入到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一个地位，所以什么都能够了解的人呢，博古通今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没有以前的知识面那么丰富，而是知识量，而是信息量实在实在太大了。那知识开讲节目呢，是做了很多科普类的节目。到底什么是科普呢？高原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我觉得科普呢大家也很熟悉。那么科普的全称呢叫做科学普及，就是把知识呢更多的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就叫科普。但是近年来呢，科普概念已经悄然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呢不再经常提科普了，而是说什么呢，说科学传播。 对， 因为科普呢，我们之前更强调的是一种单向性的传播，就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我知道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我给你普及什么，是单向性的。但是最近的这个科学传播呢，更强调的是一个双向性的，不仅呢是我来给你普及，那么你同样你收获的知识，你拥有的知识，我也非常高兴你来分享给我。所以我们说呢，科普现在慢慢的在转变成为科学传播。那么博物学和科学传播呢，我个人认为也有相似之处，因为博物学需要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掌握的知识呢非常的丰富，而科学传播也是一样的。那么光光一个门类做科学传播是不够的，那么往往科学传播工作者要八面玲珑，像章鱼一样每个学科都知道一些，可能这样更适合做科学传播。 所以高原，我特别期待啊，你成为一位像达尔文一样的博物学家。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莎。其实达尔文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偶像，从儿时学习生物课本当中认识达尔文，到工作以后学习演化论，学习古生物学，都离不开达尔文的影子。所以我能够有幸来做一期关于达尔文日的普及节目，我自己 非常荣幸。 而且啊，我特别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可能啊，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节目听到高原啊做的很多的是动物还有古生物这样的一类的节目。其实啊，高原的涉猎也非常的丰富，我知道的啊，关于珠宝啊、矿石啊等等的，因为之前高原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啊也是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本身是中国地质协会的会员，所以我们也期待啊，高原将来能够把更多的更广泛的节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 好，我一定努力，成为博物学家也是我的愿望。 好，既然说了成为博物学家也是你的愿望，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主角达尔文日的主角达尔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达尔文日？达尔文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我们来听高原开讲。 好的，那大家呢可能都对于达尔文并不陌生。达尔文呢，他的全名叫做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那么达尔文呢，可以说是一位科学史上的伟人。那么由于他对科学界、对生物演化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研究，所以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崇拜和喜爱达尔文。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欧洲、亚洲等一些人文组织还有科学家集体的努力下，就将每年的2月12日这一天定为了达尔文日，并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2月12号是达尔文的生日，所以把这一天设立成为达尔文日。那我相信啊，这么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科学工作者把这样的一天啊设立成为达尔文日，也和达尔文他本身做出的贡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高原，咱们要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达尔文除了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个理论以外，达尔文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成果，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好，那说到达尔文的这些成果呢，我想以达尔文的生平为一条线索，向大家慢慢的来介绍。其实呢，在达尔文的儿童时期也有很多很多大家觉得有意思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可能也就在积累和成长着达尔文对于后期思想这个形成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吧。那么首先呢，我们想从达尔文的降生开始聊起。之前提过了，在1809年2月12号的时候呢，达尔文出生在英国。那么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么他的祖父还有他的父亲呢都是非常著名的当地的医生，所以呢家里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去接触自然科学，去继续当一名伟大的医生。 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达尔文他出生在1809年是19世纪，而19世纪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来看，我们回望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呢？那是一个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变革的时代。那么我们后来的化学，我们后来的物理学，包括我们对社会的啊阶层的划分，其实是从19世纪才有了一个清晰的演变的开端。而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也让他成为现代生物学的一位奠基人。 没错没错，那么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19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那么他在1859年提出的进化论，其核心呢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的理论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那么所以说整个达尔文可以说呢对于整个人类学，包括哲学，包括心理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可以说他的这种研究成果呢是不可被忽视的，所以呢恩格斯也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谈到了在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核心呢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诶，其实我们现在看啊，这并不是一个有多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的达尔文所处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虽然他提出了啊生物学的一个演变的原理，但是当时的社会是神创论的社会。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当年烧死哥白尼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很多的科学家被处以极刑。其实他们做这样的一件研究，包括他们发出他们的理论，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这一点高原，其实你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可能你更有一些权威性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没错，包括在达尔文提出演化论的时候也是遭到了很多的反对的声音。但是达尔文呢并没有气馁，而是反而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花房里面通过对植物的 养殖，对于家鸽的选育，慢慢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他承载了很多很多社会的压力，但是他没有放弃，依然在去寻找他认为自己需要的证据和答案。 说到了这一点啊，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达尔文他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外，其实也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我们现在看呢，职业呢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英国，职业确实有高低贵贱之分。刚才高原也谈到了他的长辈啊，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啊，都是医生。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医生呢？除了有一些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的常识和修为以外，他们也是当地的一些有身份的这样的家族来传承的。大家注意，他们的医生的身份除了有后天的自我努力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个传承的身份。也就是说，达尔文当时他是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出身，也对于他后来提出他的理论有着很大的帮助。 对，他确实是出身非常的显赫，是医生世家。但是呢，达尔文的成长过程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并没有沿着祖父还有父亲所指的从医之路而学习。那么我想通过和大家分享达尔文之后发生的一些故事，大家就会发现他从开始就有自己的很多观点。 哎， 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他刚开始说他出生在一个英国家庭，原本应该是按照社会的传习，他应该去学习医学的。 对呀，他应该进医学院。 对，但是呢，他刚开始小的时候呢，在还没有考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甲虫了。那么据很多的资料去显示，他会大量的去收集甲虫，每天都在自己的花园里面野外去收集甲虫。那么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叫做达尔文虫的故事。那么就说呀，他有小的时候在野外去抓甲虫，那么他突然间发现了两只啊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甲虫，他就一手抓了一只啊，但是呢他左手抓一只右手抓一只，但第三只没地儿放了，但是恰巧第三只更漂亮的甲虫就出现了。 我记得他放嘴里了。 没错，达尔文呢就是一下就把他手里的这甲虫呢塞到嘴里面去抓第三只甲虫，但是没想到呀，放到嘴里的这只甲虫呢放射出了非常火辣的这样的气味和味道，然后呢就成为了一个笑话。但是后来呢，这个甲虫就被命名成了达尔文虫。 达尔文虫长什么模样？高原， 是一个小小的甲虫，然后外壳是金属光泽的，很漂亮。 哎，这么爱抓虫子、喜欢生物学的达尔文，后来好像也去了医学院，对不对？ 没错，没错。他小时候很喜欢自然，也很喜欢采集这种昆虫的标本。但是在1825年的时候，他16岁的时候吧，他还是被父亲送到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呀，这个达尔文还是挺有个性的，他对医学呢没有任何的感兴趣。而且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本书，当他看到这个解剖的画面的时候，血淋淋的，他还是不太喜欢，挺恐怖的，就跑出这个解剖室了。他跑哪去了呢？他又跑到野外去了。他还是依然很喜欢在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而且呢，在大学时候的达尔文呢就已经对自然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父亲呢确实是也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是家族传承的医生嘛，所以呢父亲认为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就在1828年的时候把他送到了剑桥大学改学神学。那么希望呢他将来毕业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 哎，所以说达尔文的学习还挺跨界的，从纯粹的啊医学这样的一个科学领域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其实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学习他也是半途而废的。 没错，他依然让他的父亲非常的失望。因为呢即使转到了改学神学呢，他也没有认真学习，他依然坚持自己对大自然的喜爱，对博物学的喜爱。他继续的去采集动植物的标本。而且呢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呢，他还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还有著名的地质学家，并且呢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非常系统的科学训练。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 二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就是2月12号，这一天呢是达尔文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日子，也聊一聊达尔文。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一位资深的专业人士，他就是高原。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啊，达尔文日是以达尔文的生日来确定的。那么达尔文呢，在他青少年时代啊，在他的求学时代其实是非常跨界的，可以说他做哪一个事儿，按照当时他的父亲或者说周围人的感觉都是不务正业，但是之后他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高原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好，那刚才讲到了他小的时候抓虫子，然后到大学期间放弃了神学，再继续追求他喜欢的自然科学。慢慢的呢，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结婚了。为什么要讲他结婚的这段事儿呢？因为后期他的妻子对他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说到他的这个结婚大事呢，他达尔文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据一些可靠的资料记载呢，他当时拿出了一张纸，中间呢画了一条线，在线的一边呢写了结婚的好处，在另一边写了单身的好处。结果呢，达尔文发现不行，不结婚太孤单了啊，所以他连着就写了三个结婚，结婚，结婚，鉴定完毕，他需要结婚。 之后他选择了谁呢？我们来听一听。 他选择的人呢也非常的特别。他选择的是他的一个表姐，这个还是让很多人觉得挺好奇的。他选择的是他从小就认识的表姐艾玛。那么艾玛呢比达尔文大一岁，他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那么当时呢，艾玛还是挺喜欢达尔文的，一口呢就答应了达尔文的求婚请求 啊，还是很顺利的婚姻。 对，两个半月以后他们相识相知以后就结婚了。那么关于这一段事情呢，有人就想他对达尔文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呢，达尔文还是对他有影响的，因为他的妻子艾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那么在第一次看到达尔文的手稿的时候，他是不太支持他发表这样的语气的。 没错，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那么作为物种起源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无神论的文稿，在当时他的妻子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来，其实是非常的有悖于他的认知的。而达尔文当时已经有了家庭，也有了孩子了，所以这一件事出现的话，这夫妻两个人应该是闹矛盾了，是不是呢？ 没错，在一段时间内艾玛和达尔文是不说话的，因为艾玛认为达尔文侵犯了他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发生了不一样。因为艾玛呢是信奉这个耶稣上帝的但是达尔文呢，他的这个物种起源当中更多的是非神创论，而是自然选择。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艾玛呢逐渐的去接受了这个达尔文的一些学说观点。所以说在这段婚姻当中，他的妻子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点，其实大家也能够从达尔文夫妻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能够慢慢的理解，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真理其实最终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没错，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他儿童时代对于大自然和昆虫的喜爱，讲述了求学的时候呢非常波折的转专业再到他继续坚持他的这个爱好兴趣，再到结婚。那么其实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达尔文年轻的时候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旅程，他才开启了创立进化论的开端。 他为什么要展开这样的一段旅程，在这段旅程当中又有了什么样的收获呢？ 在1831年的时候，达尔文呢毕业于剑桥大学。那么毕业以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就是他的老师呢推荐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号由英国海军小猎犬号来举办的一次环游世界的科学考察。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啊！环游世界的科学考察，虽然当时的科学考察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但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也是当时所有的人或者说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 没错，而且这回的旅行呢，可以说从航线上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呢时间也很长，有长达5年之久的考察时间。 除了时间长以外啊，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航线非常的广泛啊，广泛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对，它的这个航线呢确实是设计的非常的周密。刚开始呢是从南美洲的东海岸的巴西开始，然后慢慢的阿根廷等地，包括西海岸以及相邻的岛屿，然后呢又跨到了太平洋至大洋洲， 然后继续呢穿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回到大西洋的巴西，最后呢于1836年10月2号抵达英国，所以几乎是非常非常全面的一次考察。 我刚才的感受啊，就是除了南北极加上亚洲他们没去以外，好像其他的地方他们都有所涉猎了。 没错没错，当时这个环球旅行呢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呢，达尔文都会采集当地的动植物标本，都会观察当地的地层以及古生物化石的一些重要的现象，那么慢慢慢慢的，这些重要的现象和线索就开始引导达尔文对他所看到的东西进行了思考。 很多朋友都了解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而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而我们刚才听到的啊，达尔文的这样的一个航程，这样的一段旅行，其实就把这样的一句话做了一个完整的实践。 没错，但达尔文自己的感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说呢，在整个航海旅行当中呢，有两大类物种对于达尔文的触动是最大的。那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象龟。那么不同岛屿的象龟呢，给了达尔文很重要的启发。在不同的岛屿上，达尔文观察到了两种背部完全不一样形状的象龟。 象龟是很大的一种乌龟， 是很大的一种陆生的龟类，像大象一样非常巨大。比如说埃尔达布拉象龟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象龟种类。那么当时呢，达尔文发现有一种象龟的这个背后的壳是马鞍状的，就像骑的那个马鞍子一样，有一个豁口，头是能够高高的抬起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那种弧形的、环形的，它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头抬起来，因为没有豁口，它头抬不起来。 哦，所以两种象龟，一种是可以抬头的，而另外一种是不能够抬头的，就在象龟的这个脖子的地方，一个有开口，一个没有开口。 对，然后呢，根据这两种背形呢，达尔文就进行了思考。那么他发现他们的食物环境都是不同的。那么不抬头那种象龟呢，它吃的就是比较矮的地方的一些草，而能够抬头的那个马鞍形的象龟呢，它吃的是一些高处的仙人掌。所以这样呢，就启发了达尔文，因为达尔文之前接受的这种神创论的观点是物种是不可变的，就是物种不可变是由上帝最开始一下子创造出来的。那么达尔文就想，物种既然是不可变的，那为什么同样的象龟在不同的岛屿上，有的壳是像马鞍一样能抬头，有的不能抬头？所以象龟最开始给达尔文了一种思考。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象龟带给达尔文的思考，还是刚才那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这条旅行的道路上啊，带给达尔文的思考的动植物不仅仅是象龟，还有其他很多很多， 还有特别著名的达尔文雀。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就会看到达尔文当年采集的达尔文雀。那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达尔文雀并没有在现场给达尔文一些启发，但是后来回到英国以后，再研究这种小鸟的时候呢，达尔文就更加坚定了他的观点。因为呢，同样一种小鸟，它的嘴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所取食的食物不同，那么有的是需要捉虫子吃，有的呢是需要打开坚果或者种子，所以呢，达尔文发现这种小型的雀类，它的嘴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也更加进一步的证实了物种是可变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啊，和大家来分享达尔文日的一些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达尔文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位伟人？他在学术方面都有哪些的成就呢？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达尔文日，他是因为达尔文的生日，所以确定的是在2月12号。我们也谈到了达尔文的一些生平，比如说他从小呢，按照他家里面的安排应该去上医学院，但是他不务正业，他喜欢化学啊，喜欢生物学，喜欢种种的和这个医学院啊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之后父亲又给他转学去了神学院，但是也没有坚持下来。和妻子结婚以后，因为两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其实也引起了一些争执，但是他生活在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幸福的家庭。后来妻子为了支持达尔文的工作啊，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样物种起源也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睦家庭当中啊，随着达尔文的努力之后诞生了。达尔文是如何成为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呢？除了妻子的支持以外啊，还有一次的旅行让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面我们也多次的说到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这条道路上很多的动植物都给予了达尔文很多的启发。哎，高原，刚才咱们说到了象龟和达尔文雀，那么接下来旅行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不仅呢对现生动物有研究，那么在化石层面还发现了雕齿兽等一系列的古生物的化石，那么这些古生物的化石呢，也对于他研究物种起源有了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呢，他会提出一个观点，叫做物种是有共同祖先的。他曾经呢，在一张稿纸上画过一张图，有点像一棵树，在树的端部是 B、C、D 字母，代表现生的物种，在这棵树的根部就写了一个 A， 就是共同祖先的意思。所以他通过对于化石的研究，也发现我们现在常说的生命树，其实最早就是达尔文提出的，就是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呢，他当时呢，就在这个稿纸上写了 I think 的字样，就是他认为原来这些物种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选择出来的，是由共同祖先慢慢的演化出来的。 而当年达尔文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因为后来我们的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说到这儿啊，有一个小的插曲啊，一定要请高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谈到了物竞天择，咱们先不说神学论者对他的一些反驳，近年来啊，科学界也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所以接下来高原，你需要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在科学工作者的心目当中，现在的物竞天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那其实像您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也会不支持或者不同意达尔文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个是存在的。比如说达尔文自己也会反思到，他说他这个理论最害怕的是来自于寒武纪的质疑，因为寒武纪的时候呢，生命爆发它并不是逐渐演变的，而是一下子就爆发出这么多的物种。 对， 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呢，达尔文也是有预感的。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看来主流的科学家还是支持达尔文的演化论思想的，那么只不过是需要通过更多的工作去寻找过度的化石，才能够去再一次的有力的证实达尔文的演化论。而我们包括发现的一些瓮氨生物群的化石呀，都能够直接去支持达尔文的理论，那么在整个的历史演化时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的证据的，并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 正如前面高原所介绍的，达尔文的这样的一本书《物种起源》发表之后，其实达尔文自己也有了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啊，高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之后不论是达尔文还是科学界对物种起源又有了哪些的发展呢？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物种起源》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那么《物种起源》啊，是进化论奠基者达尔文的一部著作。那么全书呢分为15个章节，我简单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15个章节呢，分别第一个章节介绍的是家养状态下的变异，就说达尔文在航海结束以后呢，又在自己的这个小花房里面种了好多好多花，而且呢养了鸽子，包括培育了一些鸽子的品种，那么就发现了在家养状态下物种是可以有变异的，所以说物种是可变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好， 那么第二章呢又介绍了自然状态下的变异，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像象龟呀，包括达尔文雀呀，都是在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变异。而第三个章节呢主要介绍的是生存斗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然选择的一个前提。那么生物在大自然当中生存繁衍，它并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担心都没有，它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 对， 那么主要讲的是生存斗争。 那么第四章呢，主要讲的是自然选择，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说的适者生存， 嗯， 就是最适应自然选择的才会留存下来。那么第五章呢，介绍的是变异法则。那么达尔文呢，详细描述了他在家养动物的变异过程之中出现的一些变异规律，所以他把这一章做了一个重点的描述。那么第六章呢，主要讲的是学说之疑难，就是包括比如说一些被子植物的起源呀，包括化石证据不完善呀，他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观点。那么第七部分呢，是对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争议啊。第八部分呢，讲述的是本能，就是生物体的一些本能。 嗯。 第九部分呢，是杂种的一些性质，这个杂种指的是杂交以后产生的一种性质。那么第十部分呢，是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就它还会描述一些关于地层地质学的一些内容。那么第十一章呢，主要介绍的是古生物的一个演替，它在旅程当中关于古生物化石的一些分析和思考。第十二章呢，是生物的地理分布。第十三章呢，是生物的地理分布的一个延续篇啊。第十四部分呢，是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包括形态学呀、胚胎学呀，以及退化的器官的思考。第十五部分呢，是综述及结论。那么基本上呢，这个著作就是由这个十五部分来构成的，当然也有不同的版本，还有说的是十二部分，但是主要内容呢都是这样呈现的。那刚才呢介绍了一个它宏观的一个图书的内容，那么我想听众朋友们呢还是想了解《物种起源》这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嗯， 那我们说呢，《物种起源》是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跨时代的一个著作，而且呢被评为震撼世界的十本书之一。那么整个这个《物种起源》这个著作呢，可以说是它的问世是第一次让生物学建立在一个完全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彻底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是它一个伟大的意义。 在这本书成书之后啊，很多的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逐渐的完善。 关于《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以及达尔文的科学理论，它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比如说之前我提到的，它本身有一些自己怀疑的东西。那么是因为呢，当时达尔文的时代是没有遗传学的，没有更多的一些学科来给它进行一些支撑和支持。所以呢，在达尔文以后的进化论的发展呢，也是有很多的变化的。比如说在1865年的时候，奥地利的植物学家非常著名的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就从豌豆的杂交实验当中呢，证实了颗粒遗传的这种正确的理论。那么他这种遗传的这种理论，恰恰呢也是去帮助和支持达尔文那些就是缺失的那些理论的支持。所以说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呢也一直都在发展着。 达尔文是一位博物学家，前面我们说到的是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也完善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理论。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些完善啊，达尔文他还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成就。高原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是夸夸达尔文的成就了。 好，其实呢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到的是他发表的《物种起源》，但实际上呢达尔文除了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外呢，还有很多著作可能是大家平时了解不多的。 嗯， 比如说呢在1871年的时候，达尔文呢发表了著名的《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那么这一部书也提到了人猿同祖，就是关于人类演化、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呢在1872年还发表了《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在1857年还发表了《食虫植物》。所以说达尔文其实还是一个，他是博物学家嘛，他对于植物学也是很有研究的。那么不仅如此，除了人类演化、物种起源还有食虫植物，那么在早期像1854年，那么包括1851年，达尔文呢还相继发表了一些藤壶科的一些研究著作。那么这个也是大家不清楚的，藤壶是什么呢？是一种海岸边的节肢动物，它看起来像一个小堡垒，一个小碉堡，但实际上呢它不是贝类，而是节肢动物藤壶。所以其实大家不知道达尔文是研究藤壶的。那么在最早之前，像1846年、1844年，达尔文呢还对火山群岛的地质进行过研究，对南美洲的地质进行过观察，在1842年的时候还出版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所以这样一介绍啊，听众朋友们就真的明白了他为什么是博物学家，从地质、古生物、地质构造、植物、动物啊，方方面面都是非常有造诣的。 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前面呢我们听高原谈到了达尔文呢在很多方面都特别有造诣，我们也听到了达尔文发表的一些书籍以及他的一些理论。那接下来啊，高原既然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知识开讲，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著名的理论，也来了解一下达尔文他到底都做了哪些的事情以及对后世的一些影响。刚才说出了好多书，也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理论啊。高原，咱们从哪开始讲起呢？ 咱们从一本叫做《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开始吧。 好，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因为之前呢，大家对于达尔文可能最熟悉的是如雷贯耳的《物种起源》， 没错， 讲述的是生物的演化。但其实呢，还有一部书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因为呢，当时整个社会背景认为人是高于自然界的，也就是说，动物都是低等的，人类是神创造的，是最高等的。那么，作为科学家的达尔文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实践，能够去提出关于人类起源的这样的看法，本身就非常要具有勇气，不然一般是不敢质疑神创论人的。所以呢，当时在这部书里面呢，达尔文就提出了人猿同祖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人和猿猴是有共同祖先的。因为他在之前的《物种起源》当中呢，就提到任何的物种在发展过程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祖先。那么人类不能摆脱自然界，他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他提出了人猿同祖。并且呢，在这个理论上面呢，还继续的认为人和动物具有心理上的连续性。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呢，就更加惹怒了当时的教会。那么教会的人呢，就到处去寻找达尔文，并且呢，当时全社会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漫画来嘲讽达尔文。大家可能也会看到过一些，比如说一个猴子，然后穿上了衣服，然后呢，人们就嘲笑达尔文，你怎么会猴子是祖先呢？包括还有的漫画呢，把这个达尔文就画成了这个猴子的样子，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呢，通过证据，那么也不得不说，慢慢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都是接受这个理论的，人猿同祖。所以说达尔文在这个方面，在人类演化的方面，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和学说。那么我还想和听众朋友们呢分享一下《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结尾的一段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么达尔文是这样说的，人类对于自己上升到生物阶梯的顶峰而感到有些骄傲，这是可以原谅的，而他已经上升到那里，而不是最初被安放的那个事实，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呢，他用这两句话就表达出来了他对当时人们自以为是，觉得骄傲，但其实人类也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也和猿猴和猿类有着共同祖先事实呢，作为一种论证。所以我觉得达尔文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起源处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和高原的工作单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高原呢也会对这样的一个观点感觉到格外的亲切，是不是？ 没错，我之前就说过，我非常有幸来做这期节目，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自然博物馆它的全称应该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博物馆，因为自然博物馆包括的很多。那么我们真正自然博物馆在早年建馆之初，就由杨中建第一任馆长提出了我们到底是搞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自然博物馆主要就是搞自然历史的。那么自然历史是什么？就是不同物种的演化，从怎么演化到今天来的。那么当年呢，我们首任馆长著名的古生物学者杨中建教授就提出了自然博物馆要搞两个半史。哪两个半史呢？第一是生物演化的历史，第二个是人类演化的历史。那个半个史是什么呢？就我们讲的是宇宙史，因为就宇宙的形成跟人类的演化跟生物的演化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又说回来，其实自然博物馆是宣传和传播物种起源、生命演化最棒的一个地方，它通过了大量的标本， 通过了大量的实物，这些大自然的证据，来看到了生物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全部过程。而且呢，大自然的演化就通过于这些标本的细节去展示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就说回来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达尔文发表的很多的理论，包括他出版了很多的书，而这样的一些书或者理论啊，如果您没有机会完全的都阅读到，或者说您不太能够理解，给您一个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到高岩现在所供职的北京自然博物馆，那里面有很多的一系列的展览，包括一系列的化石啊、标本的，能够让大家清晰的了解达尔文他到底做了哪些的工作。 没错，而且呢，在非常著名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楼梯上面就放着一尊达尔文的坐像，那么我觉得这个坐像呢，也是对达尔文永远的敬畏，对达尔文理论永远的一种认可吧。而且呢，大家应该熟悉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我们自然博物馆有四大陈列，分别就是动物的基本陈列，讲动物演化的，植物的基本陈列是讲植物的演化的，还有古生物的陈列是讲化石物种古生物的演化的，以及人类的陈列就是人类演化的。所以这四大陈列等于四大演化，就勾勒起了地球46亿年来整个演化的全部历程。 我们刚才谈到了达尔文提出了很多的学说，也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前面谈到的是关于人类的演化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除此以外啊，还有很多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内容，我们接下来也请高岩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好，其实呢，如果熟悉达尔文的朋友呢，会发现最早达尔文研究了一类特别奇怪的生物，那么这类生物呢叫做藤壶。 藤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海边的那种贝壳类的动物，这应该叫它是动物对不对？ 没错，它看起来呢不像动物，但它实际上呢是附着在海边岩石上面的一簇一簇灰白色的具有外壳的节肢动物。什么意思呢？虽然呀它像贝壳，但是它跟贝壳没有关系，它是属于节肢动物。它的形状呢有点像一个一个的马牙，马的牙齿，所以呢好多生活在海边的人呢也管这种动物叫做马牙。 高原，你刚才呀形容这种动物用了专业名词，比如它叫节肢动物，也说到了海边的人都看到过它，但是我回顾啊，其实我已经去过了海边不止一次两次了，是这样的一种藤壶，它的生活范围很窄，所以我去过的海边没有，还是说它特别不起眼儿，我们大家不太注意它呢？我怎么印象当中我从来没看到过藤壶呢？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它分布的很窄，而是它很小，一般呢就被大家忽略了。所以这也是我佩服达尔文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其貌不扬的小生物，达尔文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那么我再大家补充一下吧，其实呢我们说它是节肢动物，是因为它的身体是分节的。那么节肢动物呢，它的门类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昆虫、蜘蛛，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虾蟹，都属于节肢动物。那么这个藤壶啊，它外表有一个坚硬的壳，就经常呢被误认为是贝类。但实际上呢，它属于甲壳纲的动物。那什么是甲壳纲的动物呢？就是虾和蟹，就是甲壳纲的动物。那么这个藤壶呀，由于长期演化的时候，它的柄退化了，头部的这个体板甲板呢特别像那个小火山一样，就一簇一簇的小火山。但实际上呢它的内部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它好像就是像一个虾，就是仰着躺在这个壳里面，所以这么分析的话它还是属于甲壳动物的。 但是它属于甲壳动物，可是我在照片当中没有看到它有脚啊，不论是触角也好，还是说它的爪子呀， 它附着在岩石上了，在里面是有的，在它壳里面的结构上面是有的。 哦，就是一只特别小的虾或者是蟹，然后它背了一个大硬壳，然后就附着在岩石当中。大家如果下次有机会去海边的话，您找一找。 所以呢，这个小东西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但是达尔文却发现了这种奇怪的小生物，而且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高原，我们刚才谈到了大家不太熟悉的这样的一类藤壶类的生物啊， 这种生物啊，很多人都不太熟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当中，有没有大家熟悉的内容呢？ 那我们今天讲了好多比较生僻的啊。其实达尔文刚才我介绍过，他还写过一部著作叫做《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如果我脑洞大开的话，我首先想的就是猪笼草，这算他说的食虫植物吗？ 没错，当时达尔文呢也非常喜欢猪笼草，那我们就简单来聊一聊猪笼草吧。 好， 猪笼草呢，它其实是猪笼草属的一个总称。它的种类还是很多的，那么猪笼草就属于热带的食虫植物，那么它的原产地呢主要在旧大陆的热带地区，那么它的形态呢非常独特，它拥有一个营养器官叫做捕虫笼，我想大家都见过这个小笼子，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见过，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网上可以随时搜索一下。 对，然后这个捕虫笼呢，它是呈这种圆筒状的，然后呢下部呢比较膨大，上部呢很好玩，有一个盖子，那么这个盖子呢一旦打开就可以开始接纳这小虫子进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笼子里面呢还有一些消化液体，用这个液体来分泌小虫，把小虫的营养呢供到自己的身上。 当时达尔文研究这样的一大类啊食虫植物的时候，对我们后世的生物学的进展有着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因为食虫植物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通过来摄取自然界中的氮元素来补充自己的营养，那么这样的一个食虫的过程本身就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一个证据。那么作为植物，它本来应该通过光合作用来更好的进行营养的吸收，但是呢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环境，适者生存嘛，它能够演化出来捕食昆虫来吃，所以这无形当中呢对达尔文也是一个证据。 先来说一下，我现在有点听得晕了，也就是说猪笼草在它很早很早以前啊，它并不是能够捕食昆虫的这样的一种植物，是经过了好长时间的一个进化，它才长出了那个小笼子，它才变成了肉食性的动物，也就是说能够通过直接吃昆虫来吸取营养。 对，其实它这个演变过程呢确实是很漫长的，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小笼子是它的叶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刚开始它没有这样的小笼子的时候，它那个器官是叶，由叶慢慢进化成了这个笼身。所以好多人认为那个猪笼草是不是那个小笼子是花变的，是额外的东西变的，其实不是，是它的叶子变的。 叶子最后变成了它那个小笼子，一部分叶子还承担着原本的光合作用的功能，而另外一部分的叶子它也是，其实它还是吸收养分的，只不过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吸收养分。 对呀，所以就是更加适应自然环境，更加拥有了生存的机会。 高原，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总之关于达尔文的话题吧，聊也聊不完。我记得在2009年，那是当时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我特别的有幸呢，就是在自然博物馆讲解了一个达尔文的专题展览。那个时候是从大英自然博物馆专门引进的一个达尔文的专题展。那么当时呢，我在讲解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就对达尔文的这些成就，包括达尔文整个的生平印象深刻。那么我想呢，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了解自然科学，想了解物种的演变，就一定要了解达尔文的理论。那么即使你对达尔文的理论有怀疑，也可以是先了解后寻找更多的证据去支持你的观点。我觉得正是因为达尔文理论的存在，才更好的推进了整个演化生物学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的伟人，他不仅有他曾经的成就，他更多的是引发公众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心，去引导观众引导这个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呢去进一步的探究大自然。我觉得这个是达尔文给我们带来的无穷的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达尔文的纪录片，比如说自然之子有一部专门记录达尔文的纪录片，去读一读达尔文的原著物种起源，然后带着书听着节目再走进博物馆，来全方位的感受一个科学的巨匠达尔文。 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专业人士高原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达尔文的一些情况。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明天要谈到的是辉煌的紫禁城，主讲人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